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呢就健康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以往节目当中呢，你也特别强调了养生保健的重要性啊。确实呢，以往我们也是听过这样的说法，说上医治未病。那么也就是说，你没有形成症和病之前，如果我们把身体调理好了，拿中医的理论来说，阴阳平衡，内环境啊强大了，实际上您可能就不会形成病或者是症。当然了，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你气血比较足，免疫力比较强，您呢可能不知道养生保健，有时候呢生活没有规律啊，糟自己的身体啊，可能还能扛，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可能就不行了。因此呢，咱们一定要养成很好的养生保健的这样的一种习惯。那您也提到了哈，就是说人呢是有气血有津液啊，讲免疫力的，如果您的气血不足了，伤到了津液，您的免疫力弱了，那也就是说您的内环境出问题了，那可能您的病症就来了。那说到这个气哈，您也讲了，从中医的理论来讲呢，它有一个定义。 是，哎，我们讲，你看，生活中我们说，哎，气血不足， 嗯， 气血不和， 嗯， 气血这个失调，中医他这么一变以后，比如我一看你这个脸色，哎，我就觉得你这人这个脾气不足， 嗯， 或者心气不足。它有一套辨证方法，哎，比如说这个时候你的脉象是什么，你的舌象应该是什么，在你的五官里边，不管是你的口唇，还是你的脸面，还是你的耳朵，还是你的这个毛发， 嗯， 它通过这个对应的都有相应这个器官， 嗯， 哎，最后通过这个过程是什么，就是我们辨证的过程， 嗯， 辨完证以后，那我最后就得出了个结论，可能是你的这个脾胃的运化不足，也可能是你的肝气不畅，比如肝郁阻滞，我们可能这会也会影响到脾胃。然后你的肾气不足，我们可能腰气酸软呀，人有点这个萎靡呀，或者这个毛发这个枯竭呀，这些呢都会出现。 嗯， 哎，当我辨完证，我就下了个结论，说你最后是心脾两虚， 嗯， 肝肾两虚。大家应该听到这些词， 或者是气血不足了， 对 啊。那您说这个气是不是因为它比较虚幻哈？就是我们怎么来形容它？它是人体的一种能量和一种能力嘛？就说这人气虚了，那就是他的能量低了，能力也低了，所以不能够完全支撑他有一个健康的身躯了，可以这么说吗？ 中医啊，它对这个我们人体这个生理的啊，它是一个范畴的描述。 嗯， 比如说，我说中医说这个肾脏，它就包含着我们这个肾脏本身，还有肾脏的这个周围这个激素的分泌的这个装置，还有比如说我们前列腺，你看中医就没有说前列腺， 嗯， 是吧？包括。这个就是这一套生殖这个体系，它都归肾， 嗯， 那就是说这些呢构成了它的器官组织基础。那我们就不要一定去对号入座，比如说西医我拿个手术刀我一解剖，哎呦，这是神经， 这是血管，这是淋巴管，这是这个肺脏，然后这个一样一样要把它对上，因为咱们那个时候是农业大国，它工业没有那么发达，没有像现代医学这样，我有显微镜，我有电子镜，然后我能去观察到这个，通过解剖这手术刀，我把人拉开以后看到一个具体的这个形体，然后拿显微镜能看到一个一个具体的细胞，它就是把这些不正常这个现象或者正常这个现象，我用一个代号，就是说概念，我把它描述出来，但是对应的这个生理功能或者疾病变化，它也有对应的这个中药，比如说 这可以说就是民间总结出来的一种经验而谈吗？ 没错， 中医， 中医啊就是个经验学，在你看我们说长神农尝百草，日与七十二毒，我们这个中药可不是拿小白鼠一个一个实验出来的， 对， 这是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发现吃这个可以帮助消化，发现吃这个可以这个退烧，发现吃这个可以止咳，这几千年来堆积一直延续发展到我们今天， 就是慢慢尝试出来的， 没错， 经验， 我们可不是去研究什么分子式去了啊，化学式去了，最后就是这样，形成了先有经验，先有结果，后边才有了这个阴阳五行气血经月经略脏象等等等等这些学说，是吧？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实用有基础的这个经验医学，这是它的基础。 对，其实说到气呀，可能有些朋友就想问说，这个气到底它是从哪儿来的， 就是气是怎么长出来的。 对， 你看啊，我们说的这个气啊，人体这个气，第一来源于这个禀受父母的先天之精气， 就先天之本， 先天之本就是说，谁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精气。其实啊，拿我的理解就是今天这个基因，因为它本身 遗传， 它也是一个物质嘛，所以这是气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气的构成是，我们就是吃的这个饭啊，饮食物中这个营养物质，那么中医叫水谷之精气，简称谷气，就是稻谷这个谷气啊，这是气的第二个这个构成。第三个呢，这个气呢就是存在于自然界这个清气，清晨这个清啊，清楚这个清，不是这个养啊清啊，不是这个清，清气。你看这么说，我们说一个禀受于父母先天之精气，一个是我们吃饭的是水谷精微之谷气精气，对吧？还有一个存在于我们大自然界这个清气。你看，通过肺、脾胃和肾这些脏器生理功能的综合作用，将我刚才说的这个先天之精气、营养物质，还有这个自然界这个清气啊，将三个这个合在一起，这就构成了我们人体这个气。我不知道你 我非常明白，就说得很清楚。实际上它这个气的来源呢分三个部分啊，一个就是说你父母传给你的这种先天之气，也就是刚才您说的基因的遗传。 对， 你身体是壮还是弱，有的孩子生下来以后，哇，这一哭这一声可能这楼道都能听得见，有些就跟小猫似的， 你看有些生出来还很长很长，很高很高，很壮。 对， 有些很小很小， 这就是先天遗传的因素在里边。 对， 后天的话呢，我们吃五谷杂粮啊，这些骨气啊，这些后天的培养也是有一定的 吸收到我们身上。 对，这种气哈，气的多少。另外当然就是离不开的最重要的就是大自然之气。 大自然那个清气。 三气合一形成了 我们 身体之气。 我们人体这个气。你看先天之精气啊，它依赖于肾藏精气的这个生理功能，才能充分发挥先天之精气这个生理效应。你看我们不是先天之精嘛，所以我前面的节目我也讲过说，可以用名贵中药金兰花，一定要养肾，因为这一次其实是跟我们养精气呢，是吧？这个一定要，它是藏在我们肾里面。那么水谷精微这个精气呢，它依赖什么？我们不是说脾为后天之本吗？水谷之微这个精气啊，它依赖于脾胃的运化功能， 你看通俗的咱们说个白话，如果你吃不好消化不好，或者你吃的营养物质不好，你这个人营养不良， 就是简单的说，这人胃不好他都瘦骨伶仃， 没错， 因为他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嘛， 没错。 嗯， 你看他这个水谷子精气就依赖于脾胃的运化功能，我们才能从饮食中摄取而化生。 嗯， 这是气的第二个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存在于自然界这个清气啊，它依赖于我们肺脏这个呼吸功能，我们才能吸入这个清气。 嗯， 所以从气的来源或者气的生成来看，哎，除了与先天这个禀赋，还有我们后天这个饮食营养，以及我们生存这个自然环境这个状况有关以外，它对应我们人体的器官，你看跟我们的肾、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肺，它这个生理功能呢密切相关。 嗯， 那肾、脾胃、肺这些生理功能正常并保持平衡，哎，我们人体这个气就能充沛。 嗯，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肾、脾胃、肺这个生理功能任何环节这个异常或者失去这个协调平衡，它就影响我们气这个生成，或者影响我们气的这个正常生理这个效应，就形成了这个气虚这个病理变化。 嗯， 你看我们用这个莲子、茯苓、百合、芡实这四味中药，加了一个现代的，就是从动物这个脾脏里边提取这个转移因子，这个呢来调我们人体这个气血津液。你看那个莲子、茯苓、百合、芡实。因为时间我每次总是讲不清，讲不完啊。它归我们肾经、肺经、脾经、胃经，还有我们这个心经，它通过这几个组合呢，把我刚才说这个三个构成啊，这个气的这个构成调节到最佳状态，就是说你身体是充实的，这个时候你得病或者你恢复疾病，很容易恢复的。 嗯， 你看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哎，我们有一个放化疗的人，结果他放化疗以后，他的粒细胞和 T 淋巴细胞，他这个数量啊、数字啊，一直低的上不来。哎，当时给我说了以后，我说你就不用犹豫，你这个，我给他大概讲了一个这个道理以后，他就用上这个转移因子和这个莲子、茯苓、百合、芡实这个五个元素组成的这个一个组成这个配方啊。然后去调节，诶，和他同病房的这个粒细胞它正常了， 嗯， 白细胞正常了，紧接着继续放化疗，因为我也不能阻碍他放化疗，是吧？但是你这样的话，对于这些恶性疾病的这个防范都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嗯，所以刚才您提到的组成这个气哈，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你遗传下来的啊，这个气， 先天之精气， 先天之精气，另外就是你后天的这个吃什么东西啊，这些骨气哈， 水谷之精气， 水谷之精气、 哎、 另外还有自然界的这种清气。其实我印象当中这个自然界的气，咱们经常会说气候、气温等等，实际上对人的身体都是有影响的嘛，这都是自然之气、啊。 那你这么想，你每天给你吸这个一个月这个雾霾， 对呀、啊， 很浓的雾霾， 所以现在 或者汽车尾气让你吸， 对呀、 啊，你说你会怎么样？ 所以咱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点，一定要注意这个环境啊，环保，让这大气啊能够更加的清新健康，那使人呢也能够气更足。 还有一点，我咱们再举个例子说啊、嗯，刚才说这个脾胃。水谷子精气，对吧？那你想，我们整天吃药，哎呀，总在不停的找最好这个药品。请问，药品能代替水谷之精微这个营养物质吗？ 嗯， 那这是物质基础，药品只是调节我们失去这个功能，或者帮我们把功能调理一下。但你这个身体的运营，你是要靠脾胃吸收这个所谓的水谷子精气， 嗯、 这个物做物质基础。你才能充实啊，没有这个，你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这个药上， 那个就很难恢复。 嗯，所以我们知道气是从哪儿来的，咱们就好办了啊。为了补气哈，那您给大家推荐的这种转移因子加上莲子、百合、茯苓、芡实五种元素组合的这个调理五脏气血津液的这种平衡的这种办法哈。当然现在很多人呢都在用啊，确实也使身体呢有所改善，也强壮了很多。那如果大家对此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别忘了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把您的这个身体状况来说一说啊，根据您的情况，我们会给您一个针对性的健康方案。好，那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我们定于5月3号，请您记住，在5月3号上午9点将举办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转移因子、莲子、百合、茯苓、芡实五种元素的这个组方的调节人体气血及免疫力的一个说明分析会。这个分析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一定要报名参加，但是我们场地有限，仅限30名，所以是先到先得，额满为止。那么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另外我们目前呢有一本免疫力是最好的医生这个小册子，那么如果大家呢想免费索取也可以拨打电话，咱们是先到先得，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涩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那刚才呢您也提到，人呢要是气足的话呢，它的来源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先天之精气啊，这可能是自己无法把握的， 先天之精嘛， 对，言遗传于父母， 就是我们那个肾为先天之本、 对对。另外呢就是水谷之精气，这个呢后天呢比如您吃啊各方面能跟上，好像还能弥补一些。 那你这样想啊，如果说你先天挺好，可是你后边这个吃的不好， 对， 或者你看咱们现在看有些小孩不好好吃饭，结果呢那个脸色也不好看，头发呢也很枯萎， 也很瘦， 所以这个先天之精我们要有好基础，后天这个调养 这个水谷之精微，这也很重要。 嗯，另外还有一点您提到，就是大自然的这种清气哈。如果你总是处在一个环境不好的环境当中，那您这人就也不可能健康。 你看我这个事儿，我跟你从两个说，一个人体拿现代医学，本身我们所有的生理活动都是一个氧化反应。 嗯， 那你想，我们如果这个吸进来这个氧不足，或者里边都是浊气，那你这个吃进去的东西要把它煮熟，所谓身体这个煮熟就是要消化氧化它，它在细胞里边线粒体要用到氧，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思考问题要用到氧，那你说这个后面吸的这个气不好，哎，我们这个前面虽然两个好，这个那没有后面这个也不好。 嗯， 所以这个气的构成缺一不可。 对，真是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啊。但是有些人呢，确实从某些方面来讲，从中医的理论来讲，说他已经气不足了。那刚才呢，你也推荐了一种，就是说用转移因子加上莲子、百合、茯苓、芡实这五种元素组成的一个调理五脏气血的津液的一个平衡的原理啊。那我就想知道，它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对你的气血进行一个改善呢？ 你看我们中医这个，我们说理法方药， 嗯， 就说有它的理论，有它的这个规则，有它这个方剂，有它这个方法和这个药物这个构成。当然我说这个，你看莲子、茯苓、百合、芡实，时间关系啊，我没办法把它一一说完，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我说这个莲子，你看我们指这个。在讲那个药物归经上，就是说他走的哪条经络啊？你看这个莲子的归经，它就归这个脾经，归这个肾经，归这个心经。你看一这一味药归了三个经。那你要我们去查一下药典的话，你看中药学里边那个莲子啊，它这个功效它就清心醒脾、补脾止泻、养心安神明目。补中养神，健脾补胃，止泻固精，益身涩精止带，哎，滋补元气，这是这个它的这个中药的这个功能。那它针对我们中医讲的什么一些症呢？你像有些人心烦失眠、脾虚久泻、大便溏泻、久痢，还有这个腰痛。男子遗精，妇女这个齿白带下，还有这个一些妇女的早产、流产，孕妇这个腰酸等等啊，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明显的。我因为我就讲这一位啊，还有尤其咱们今年中年妇女那个，我们老说更年期其实就是你的调节给乱了。 嗯， 这个时候你并没有气质病变，那个这个时候其实就这么调，效果更明显。 嗯，所以呢，如果您自觉或者说是这个医生说您呢这个气虚血虚啊，或者是精液不足等等，免疫力低下，您呢想用这种平衡的原理来进行调养一下的话，别忘了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那么关于这个转移因子莲子、百合、茯苓、芡实这五种元素的组合调理五脏气血精液平衡的这个原理，我们将具体的跟您做进一步的解释啊。我们的咨询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